间总有不如意，何必埋怨谁？ 乘着今夜星光一回，让我记住你的泪。 并不是我狠心抛弃，远走高飞，并不是我狠心抛弃，远走高飞。从此天涯海角远离，我心永相随。长久相依偎，我俩曾经梦想着生活总有美。 乘着今夜星光一回，让我记住你的爱。 虽然相爱也要分离，人类说再会。虽然相爱也要分离，人类说再会。让那热泪化作情爱，情爱更珍贵。下你留你也不美，难以说出心中苦，请你要体会。 趁着今夜星光明辉，让我记住你的美。 关山竹遥千里，几时再相会？关山诸葛迢遥千里，几时再相会？只有寄托满天星星，给予你安慰。